如果你想考到牌嘅话，只要你喺考牌嘅时候咧，将条裙轻轻咁拉高少少，咁就得噶啦。 我只不过系一个学车嘅小姑娘啫。 你哋同我 Iceman 斗， 我个头 冲啊！全速前进， 唔好啊！见 呀，踩撞啊！ 啊！我个头啊！ 第二档啊！ 呀，踩！ 拉高啲，再拉高啲，再拉高啲啲。吓、啊，你点解会咁噶？吓、啊，你条脚。 我只不过是一个学车的小姑娘啫。 师傅仔， 咦？师傅仔你去边啊？ 我在后面啊！ 啊！ 我跌咗落床啊！救我啊！杰！ 吓！阿师傅仔， 你哋输啦今次。 点解你个拍档会咁厉害嘅？ 因为我拍档根本唔系人，佢系一条死尸。 吓、啊！你输咗啊！ 我都话唔紧要咯。 你输咗啦！ 我仲以为你系一个天才街车手。 你输咗啦 ！Iceman 系我要罗志嘅车手，我会用我嘅财力去支持一个一级车手。 你系坏人？ 我系坏人。 我最中意同坏人合作噶啦。 一言为定。啊！ 师傅仔，点解你会咁噶？由始至终，我都只不过系想做一个教车师傅啫嘛，我都冇话要做一个车手。点解你要咁对我？我只不过系想做一个教车师傅啫嘛，师傅仔，我好得啊。 先生， 啊， 你系咪教车噶？ 啊，你系？ 我只不过是一个学车的小姑娘啫， 而我只不过是一个想教车的小伙子。 啊，真系？ 真系。Bring back your rock and roll. 哎，师傅仔， 心里是一个天才街车手阿健， 好厉害阿健，我哋又赢咗啦。 Leo 是师傅仔， 你傻咗啊？吓，你傻噶？你傻咗啊？你傻咗啊 ？Marco 是一个公子车手 ，set 个 robot 玩下先，攞两个垃圾桶拦住啲车先。 细苏是警队小长气袋。 会俾呢个天才街车手咁样糟蹋自己噶啦！ 我终于追到你哋啦！ 哎呀，咁样 企都唔企 一下。我只系想做一个天下第一居嘅教车师傅啫。 抄牌，抽个牌嘅车我系唔会再揸噶。 我今年先19岁咋，就已经有咁远大嘅理想啦，师傅仔。学车小姑娘，你真系想学车啊？ 嗯，我一生就系为咗考到一个车牌，成为一个司机。你可以帮我吗？ 咁啱，我就系想成为一个教车师傅而努力嘅后生仔。我当然可以帮你啦。学车小姑娘，你上我架车啊！我而家就可以教你噶啦。 呢架就系你架车？ 嗯，呢架就我嘅师傅车啦。师傅仔，佢都用咗好多心机放落去噶。全部都是师傅仔帮我改的，不过师傅仔又走了，都不知道几时回来。 这架是师傅车，外面看好像很普通，但是你用了22寸半巴士拎超薄345林宝坚尼跑车胎，露低搞瓦避震， 臂力降喉增加臂力反应，配落八姐大鲍鱼转窿通风碟，真系话停就停，唔停都停。吓，呢个斑点狗贴纸 系我知噶， 搣咗佢啊！ 哦， 开个车头咁睇下。 吓， 快啲啊！ 哦， 吓，塔顶包用咗五条，形成一粒星形，冬菇风格，成个头咁大，而且，呢个咩嚟噶？系双引擎，你架车有两个引擎噶？ 我唔知啊，咩呢个系引擎嚟噶？咁车尾箱仲有一个啊？ 车尾箱仲有一个，睇过？ 哦， 吓，第三个引擎，唔睇过都唔知。头两个引擎，一个发动左面，一个发动右面，而第三个引擎系专俾入后波用噶。照咁睇，你后波可以开到140公里嘅超级高速啊！ 吓，褪后都要咁快？小姑娘啊，乜你识咁多车嘅嘢嘅咩？ 吓，我边度识啫？我只不过系一个想学车嘅小姑娘啫，先生。 吓，唔好咁见外啦，叫我先生，叫我阿健得啦。 哦 ，Honey。 啊，好亲切啊。 咁你咪教我学车噶，健哥。 系啊，你上车，我教你啊。 多谢你啊！ Iceman， 我杨奇龙虎凤加埋你啊 ，Iceman， 一定可以成为天下第一啦！ 冇你嘅时候，我已经系天下第一噶啦。 系咩？咁加埋我就话劲过天下第一啦！ 劲过天下第一，咁即系点啊？ 吓？天下 第一。都仲有劲啲咩？吓、啊， 讲下啫，大哥，使唔使咁认真啫？ 唔认真，我 Iceman 唔认真，根本做唔到街车王。我认真程度，直头系视一切如粪土。只要有赛车，其他都唔重要，包括其他人嘅生命。 好啊，好啊，大哥，我直头要，有冇笔啊？有冇笔啊？你 做咩啊？ 我想写个福字俾你啊，大哥。啊，做咩啊？ 你要笔啊嘛？ 我讲下啫，使唔使咁认真啊？ 写啊，写个福字俾我啊，写100个啊，福字啊，少一个都唔得。 哦，冇纸喎，大哥。 写喺手板度。 哦， 唔认真。自从我车死咗第一个人之后，我就知道认真嘅重要。 吓、啊？你车死人？ 抄啊！车死埋你啦！我呢件事都发生咗好耐。记得嗰阵时，我只不过一个喺旺角飞车嘅普通车手，鍾意揸住机喺街度啊。有一日，有一个人俾我撞死咗，成件事就系咁啦。 吓、啊，咁我想问， 抄啊，问咩啊？车死你啊！当时喺我唔小心撞到嗰个人之后。我除了听到那个男人惨叫声之外，我还听到另一个小女的叫声，她叫哎呦呦呦啊。到现在我都不能够忘记这个哎呦呦呦啊。她的叫声就好像不停责怪我不小心刹车，所以造成有人死的后果。我只要不停刹车去麻醉自己，令自己忘记，我要更快，更快，更快，更快 ，Go， 更快 ，Go， Iceman， you are the king， Go， Iceman，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抄啦 ，Go。学车小姑娘，你揸得唔错啊，可以考牌噶啦。 系啊，不过。我知道我仲要做一样嘢先得噶。 吓咩啊？ 就系、是、要将条裙拉高少少啊嘛。 健哥，我拉俾你睇啊！吓， 你做咩啊？唔好啊，学车小姑娘！ 我知道啲教车师傅个个都想噶啦、 啊， 你唔好怕丑啦、啊，你睇下、啊。 我唔使噶，我唔使噶。 冇理由噶、啊，我学车学咗十几个师傅，个个都好中意睇，你睇下啦。 唔好啊，我唔睇啊，我唔睇、啊，我唔睇啊，唔好啊， 你做乜睇我落车啊？ 啊！学车小姑娘，你冇事啊嘛？学车小姑娘，你冇事啊嘛？吓、 啊！我冇事，擦损咗啲啲啫，真系估唔到你会唔中意睇啊！ 系啊，其实我有一个怪病，就系、是、好怕女仔啊！我一见到女仔就会唔正常，一掂到女仔就会发狂噶啦！ 吓、啊？点解会咁噶？ 我有呢个怪病，系因为我好细个嘅时候，有一次我同爸爸一齐过马路，点知我爸爸俾一个唔小心嘅司机撞到，自己之后就过咗身啦。就系咁，我就有呢一个唔敢掂女仔嘅怪病啦。 但系撞车同掂女仔都冇关系噶， 所以咪怪咯。如果唔系，点解叫怪病？自此之后。我就要成为一个教车师傅，教好所有人正确的揸车方法，不会再有这些惨剧发生。 所以你就想做一个教车师傅。 嗯。哎呀，你只脚流血了。 啊 你伸直只脚啊，我帮你指。为什么你大髀上面有个血掌印嘅？ 这个血掌印是每一次啲教车师傅喺教车嘅时候摸我大髀嘅位置嚟㗎。一个又係咁摸，两个又係咁摸，个个都摸呢个位置，久而久之就摸出咗呢个血掌印。你係咪好驚呀？ 唔係呀，原来你咁可怜㗎。但係个血掌印周围画咗咁多小白兔嘅。 是我自己画的，可爱啲啊嘛。 哎呀，你仲流血啦、 啊？啊，系啊。 我帮你止血先啦。嗱、啊、嗱、啊，我而家帮你绝血，你忍住吓、 啊。我膝头哥擦损咗，要绝血噶嘛？ 绝啦。 哦，咁绝咯。 我绝啦吓、 啊。多谢你啊，健哥，呢一刻。我感觉到幸福啊！你是第一个俾到幸福我嘅教车师傅。 啊，学车小姑娘，好咸啊！你是第一个俾到咸我嘅膝头哥。啊，有车啊！学车小姑娘，你只脚仲喺马路上边啊！哎呀，架车就嚟撞我你只脚啦，缩翻翻嚟啦！ 佢送箭啊！ 车过咗你只脚啦！ 吓、 啊， 你系咩位？ 哎 ，Iceman。你好似车到人啦、 啊！我听到，我听到，有女仔系，哎呀呀，哎呀， 多落车睇下先。吓、啊，又系你嘅师傅车？ 啊、又系你，杨奇龙虎凤，仲有 Iceman 呢个女仔系？ 呢、啊這个啊，唔好啊，唔好啊，唔好撞啊！ Bring back your back